菩萨蛮。黄鹤楼，1927年春。茫茫九派留中国，沉沉一线穿南北，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。黄鹤知何去，胜有游人处，把酒泪滔滔，新潮逐浪高。